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嚟到在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ory， 繼續請嚟 Andrew 去講頭先啲機名轉個故事，啲學生有咩反應呢？ 學生首先他們覺得很詫異，為何有一班人呢？首先那班人是穿著西裝進來的因為呢，我們是本身他們 我們叫演教員，我們不叫演員的因為他們有教的身份他們穿著西裝進來跟著告訴他們，他們要通過一個訓練或者一個測試，跟著有獎勵的會送一個獎章給他們跟著他們就要很留心看看發生什麼事了即是進去一關又一關樣 很好玩、啊、他們又穿西服裝啊，扎曬個頭咁樣。 其實好簡單，就一個包包咁，戴喺個頭上面，咁佢哋就係六國嘅遺民咁樣。其實戲劇就咁簡單，即係其實講緊想像力。 但係一個問題咧，你已經好投入咗角色啦嘛，你轉咗身份啊嘛。 係因為所以當嗰個故仔扎實啊，或者係人物。即係嗰個 character 出嘅時候咧，佢哋會更加會投入，同埋嗰個 conflict 嗰個衝突出嘅時候，佢哋會知道發生緊啲咩事，定係點樣去幫助。頭先我所講嘅就係佢幫機明係點樣去安慰佢啊，點樣樣。咁去到後尾嘅時候，佢游說秦始皇啊，有啲學生出嚟會驚嘅，會驚嘅。咁因為秦始皇都好大隻啊，即係聲如洪鐘，好大聲，咁比較嚴厲。咁佢，但係對佢哋嚟講，我覺得好開心嘅係，因為佢大膽咗咧，個人係會有信心咗。咁同埋因為成線最尾咧，我頭先咪有個獎嘅。咁其實個獎唔係我哋班嘅，唔係我哋話邊個係邊個，我哋經過同老師傾過。咁老師同老師傾嘅時候，可能唔係平時 top of the class 嗰個嚟嘅，可能就係喺成班學生當中平時好少出聲。一突然之間呢個活動裏面，佢講好多嘢，或者係佢幫助咗人，又或者佢出嚟講嘢時候好突出。咁於是就頒俾佢。咁所以咧，其實頒之前我哋都會係叫幾位同學起身。互聲掌聲鼓勵，咁跟住就揀其中一個咁樣去俾佢，咁頒咗獎俾佢，佢哋有個責任，佢哋一個大事，咁就要推廣翻歷史啊文化嘅嘢，咁一路成傳落去咁樣。 其實就係咁啦，我哋以前就因為透過好似你哋呢一類嘅唔同嘅導師嚟到我哋學校訓練啦，搞到我都做咗話劇啦，咁以前好多演出嘅校，中學又有，即係好多時就因為你做開話劇咧，就好多演出都揾你啊，你嗰幾個啦都係演出慣啦，咁就其實係好好訓練嚟嘅，令到我哋去。表達得好啲啦，去夠膽企上台啦，去同埋可能多啲想像，令到我哋咧會好細個諗好多創作劇本啊嘛，亂嚟都得噶嘛，你冇所謂噶嘛，劇本呢樣嘢就咩叫好與唔好係一個唔係好清楚嘅界定，有時候可以俾你試多啲嘢噶嘛。 同埋我哋想嘅，我哋唔想，我唔係我哋唔係淨係想學生一個轉變，我哋都想學留下個老師咧或者校長咧啊都有個轉變，就係咩咧就啊。試下 accept 下呢一種教學嘅方法， 係教 學嘅 方法，多啲機會俾佢哋表達。 係啦，咁變咗，所以我計劃其實有個延展性係咩咧？就係話啲老師嚟上完 workshop 咧，佢哋會翻返去自己學校嗰度，佢哋可以自己喺 staff development day 嗰度咧係介紹俾其他嘅老師。咁老師嘅有啊，覺得有興趣，佢哋就會用呢個方法。甚至我哋會係叫老師，譬如我哋叫佢寫翻個感言啦，又或者係。學咗啲嘢，寫翻個教案出嚟啊，等自己用啊。結果佢哋寫咗好多教案，都用翻戲劇教學嘅教案，咁去俾翻佢哋自己教書，就試下呢啲教案咁樣。 其實都係好嘅。咁好啦，我台面咧仲有另一個咧，就介紹呢、這個《在流動中的詩意》啊，詩意我都好中意嘅，我自己都好中意讀詩啊，講下呢個啊。 呢個咧其實咧就係一直我自己一個願望嚟嘅。願望係咩咧？因為我自己好中意聽音樂嘅，黑膠 CD 咁樣，我經歷嘅黑膠 CD 其實係啲年代。咁 暴露咗年齡啦， 唔緊要啦，而家後生仔都聽黑膠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 係。我自己覺得舞台作品咧應該出翻啲 原聲大碟嘅，好似電影咁出原聲大碟。咁其實 難少少啦， 喺外地都有啲劇場作品都有原聲大碟嘅。咁香港我覺得可以再出多啲嘅，唔係冇，係有。我哋覺得，我覺得可以出多啲嘅。所以咧，就喺呢個計劃裏邊咧，叫極簡主義嘅計劃裏邊咧，咁其實係舊年一個計劃嚟嘅。咁香港三姊妹今次四月尾做呢一個咧，就係 rerun 嚟嘅。咁之前其實喺舊年嘅一月係做過嘅，第一次做嘅時候，咁Under 一個叫劇場極簡主義探索計劃裏面做的。咁個計劃裏面咧，就係、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要將戲裏面嘅一啲上即係劇照啦，出翻先睇翻劇照先嚇，出翻一個好似上集嘅嘅一個記錄啦， 嚇，好啊， 記錄啦。咁另外咧就係、再做多一步啦，就係、出個 soundtrack。咁所以咧就出咗呢本書啦，同 IATC 合作出咗呢本書啦。即係香港啊，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就一齊合作出咗呢本書啦。咁點解會出呢本書嘅其中一個原因，除咗我自己嘅希望之外咧，亦都希望自己嘅作品可能印喺即係嗰啲相，都好靚嘅。其實影咗好多好靚嘅相，變咗好多時候唔好淨係。 喺個舞台嗰刻先睇到。 係啦，咁不如我哋留翻落嚟啦。同埋就係因為呢個戲咧，我哋去過。愛丁堡參加藝術節，咁另外參加個台北藝術節，咁我哋都去買過嘅，係好好嘅，都好多人 反應都好好， 反應都好好嘅。咁所以就希望香港嘅作品或者自己嘅作品可以去到外地，帶到外國啦嚇。咁呢個作品好得意嘅，就係、我同呢個作曲咧，就係、叫彭俊傑 Vincent 啦。咁佢就好多時候都同我合作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因為作為一個導演咧，排戲好多時候都會用自己聽開嘅音樂排啊，跟住我要揾佢，喂，依度你整啲音樂啊。咁好多時候都一半罐頭，一半係佢嘅音樂。咁今次咧就喂，我唔用罐頭音樂啦，我要想 100% 嚟嘅，我想出 soundtrack 好原創嘅。咁於是咧我就話，不如我喺我排戲之前，你抌三隻音樂俾我，咁我就攞住你嘅音樂咧，我試下排啲嘢啦咁樣，咁佢真係好努力咁抌咗三隻音樂俾我，於是你會睇個戲嘅開頭咧，你成日都會聽到嗰隻音樂就係、佢開頭一早嘅時候，佢睇完本身薛可夫原著嗰個劇本。就抌一啲音樂俾我咁樣嘅，咁佢咧佢作曲咧，佢話同我哋講咧，就話佢用易經去嘅方法去， 好壓迫感我覺得 作嘅 嗰首歌，其實我聽啦，好壓迫感。 係嘅，其實呢個係佢自己睇完個劇本裏面一個感覺，嗰個壓迫感亦都係去翻個戲，好似好閒日嘅生活，但其實有好多嘢衝緊過嚟嗰感。 同埋啲線啊，即係其實係跳扎啊，同埋即係喐下嗰啲嗰個表達方式，我睇到即係背舞台個設計類方面。 係啦，咁所以呢本書裏面就係隻 soundtrack 喺裏面啦。咁其實都係 99% 係原創，點解咧？仲有一個 percent 係咩咧？因為排到去有一個部分叫客途秋恨，咁當時排嘅時候，我覺得我突然間諗起我爸爸，佢唱過客途秋恨，因為爸爸唱粵曲，咁所以咧我就揾咗 呢首係男音， 男音佢係男音嚟嘅嚇，好出名嘅男音。咁於是就好多人都唱過，咁就揾咗我爸爸唱嘅版本。咁於是我同喂 Vincent。彭俊傑 Vincent 可唔可以將佢加入啲我好中意嘅電子音樂，睇下點樣新同埋舊兩樣 merge 埋一齊係點樣咧？咁於是佢就做咗將只音樂做咗十，同埋我爸爸個把聲個男音做咗十五分鐘。咁戲裏面做唔曬十五分鐘嘅，咁但係 都好多好長下嘅， 好長嘅嗰段歌好。 嗱，我依家慢慢講呢部分，咁咧就講下你其實創作咗都好多嘅教劇。長嘅戲都有20套啦，咁又寫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其實當中有啲咩遇到咩困難，或者係有邊個作品你都寫出嚟，或者係做咗呢個導讀咧，你好印象好深刻噶？ 好多都好深刻嘅，卡夫卡深刻啦，呢個卡夫卡呢個07，呢個17年版，呢個新版嚟嘅。咁有舊版，舊版係集合咗好多人嘅力量嘅。唔知因為。卡夫卡唔單卡夫卡識個商店，唔單止 designer 啦，仲有幾位文化界人啦，嚇鄭正行啦，一位詩人鄭正行啦，咁另外就係張力軍教授啦，中大嘅，咁佢哋兩位而家都做咗我 board members 嚟噶，咁佢哋寫翻關於卡夫卡嘅嘢啦，咁嗰本書呢本書係好豐富，好豐富嘅，好多人都想。即係攞咗一本，再攞另外一本啦。個版本都攞嚟睇嘅。咁另外 Pasolini 啦 ，Pasolini 呢個有好深刻印象，排呢個又好深刻嘅。咁佢首演嘅時候 ，Rerun 喺豆堂咧，首演嘅時候喺石硖尾 JCCAC 嘅實驗劇場。咁我同演員最初排呢個戲嘅時候咧，係差唔多 應該係啦，差唔多睇曬 Pasolini 嘅所有嘅電影，咁啊先至開始排呢個戲。咁跟住佢哋就每一次排完之後咧，都會俾下睇下有咩感想，睇完嗰套電影。咁呢個對我或者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新嘅體驗，即係喺個排練室開，好似開一個 festival， 晚晚都 Pasolini 嘅 film festival 嚇。咁跟住仲要講完之後，佢再寫翻啲文章，睇翻佢哋睇到 Pasolini 嘅嘢。咁呢個亦都係好 即 係好 嘅嘗試，同埋咧就佢哋更加多交流。同第二樣嘢就係你能夠寫文字出嚟咧，其實係好好嘅，因為未必每一個活動。所有人都參與到，但錯過那日的都可以透過這些文字去看回當時參與者有什麼反應，或者他看到有什麼感受。還 有中國都是白耀燦老師就一個戲劇的前輩和一個教育界的前輩，他就幫我做這個主角 Ham 啦。由於這個戲呢就是意識流的，所謂意識流呢就是啲邏輯咧跳嚟跳去嘅，好似流水咁，一係去咗邊，一係去咗邊，好難記嘅。所以排嘅時候咧就好辛苦， 都要對到咁樣樣。 係啦，所以就佢大家好努力同埋好辛苦，但係都好滿意最尾嘅演出，咁啊好深刻印象嘅呢個。 或者我講下你三姊妹啦， 好啊，香港三姊妹。 香港三姊妹本來故事係嚟淨係講俄羅斯嘅嘢噶嘛，係咪？但點解咧突然間咧？其實我覺得你呢套劇啊係非常高水準。點解咧？即係初頭。做嗰個 symbol 好有意思嘅，即係你講嘅新紀元宇宙嘅開始，同埋咧即係其實講好多嘢係一個延續性嘅發展，即係以前發生嘅嘢唔代表而家唔會發生。同埋你都提到成劇本裏面提過，我哋可能係有選擇嘅，我哋生命係其實好多嘢前路都有選擇，或者我哋以前曾經嘅路向咧係錯咗，但我哋前景其實有選擇，我哋仍然可以有動力生活係。每一個階段每一個時間咧都係好唔容易，香港一樣。咁我哋講下啦，呢個點去貫穿咗呢、這個劇其實好得意，你好多對白係好似自白式嘅，去交代呢三姊妹咧喺俄羅斯到甚至到而家香港，甚至而家佢哋經歷嘅工作嘅嘢。我哋睇下啲相片啦，講下呢個香港三姊妹啊，有啲相片嘅。咁啊，講下呢套劇啊，點解你要構思咧？係咁做出嚟咧？ 本身咧就係寫 proposal 嘅時候咧，因為極簡主義啊嘛，咁我就諗起 Chekhov 啦，三姊妹，但我又唔甘於淨係做三姊妹一個俄羅斯嘅戲。 係 咁，可唔可以同香港騰訊嘅關係咧？因為我睇三姊妹嘅時候，除咗個幾個姊妹喺度講嘢時候諗起我啲姑媽之外，另外就係、是、裏面講嘅就係話好想去莫斯科， 冇錯，即係佢係美好生活就喺莫斯科。 即係我諗起80年代中。即係90年代嘅移民潮啊，同埋諗下，移民潮過咗，我哋可以去邊？嗰種感覺， 而家又翻翻嚟， 翻翻嚟嗰個感覺。咁所以想兩樣嘢合埋，即係不如叫香港三姊妹，做個香港嘅模式嘅三姊妹啦，咁樣。咁嗰陣時冇寫 proposal 嘅，當然係未諗係點樣排。咁收尾排嘅時候就係頭先所講嘅，就係抌幾隻音樂，阿 Vincent 抌幾隻我排。咁排到咁上下時候，我哋點樣切入香港呢啲嘢咧？點樣會睇你睇到嗰啲嘅獨白咧？咁其實第一有一樣嘢就話，我哋喺度做研究嘅時候咧，咁我哋會發現咧，原來美國有一個 Chekhov 嘅，就叫做雷蒙卡佛 （Raymond Carver）。咁佢寫嘅小説咧，被公認為係美國 Chekhov 噶啦，佢係咁，但係好短好短，好短得嚟咧就好濃縮嘅，淨係睇嗰部分。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話説咧，就係有一個演員咧，我就叫同一個演員講，就話，每個戲之前嗰15分鐘咧，我都想有啲嘢發生，不如你出嚟介紹下香港啦。咁我演員就，好啊，咁佢介紹。 即介紹你劇團啦，又介紹咗， 介紹香港係香港，未係啊，未係呢樣嘢，未係呢樣嘢。咁佢介紹香港，咁我就諗啦，好似淨係叫佢介紹啲蝦佢咁喎，咁不如每個演員都陪下佢試下15分鐘啦，咁樣。咁於是咧，佢哋開始15分鐘，佢哋好有心機去諗緊嗰15分鐘講乜嘢嘢，因為講自己嘅地方。咁我覺得不如我用曬佢，但我再 tune 過佢，再用曬，咁變咗咧就係咩咧？就係、是、你會睇到戲嘅中間嗰部分就係啲演佢哋除低戲服， 冇錯 嚇，就會有一條橋就係、是、佢哋除低戲服做翻演員，就係咩咧？就係、是、其實成件事係佢哋排緊戲。咁嗰個概念點樣嚟咧？因為我突然之間有一日諗起啊，那個演員仲未嚟嘅。咁諗起女孩， 阿 June 係咪？係 啦，阿女孩，阿蘇， 阿蘇 ，sorry， 記錯係。 諗起一套電影叫做The Adventure， 就係安東尼奧尼，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一個戲，就係嗰、那個。那個角色唔見咗，喺個荒島度唔見咗，到到戲個最尾都揾唔到佢。但係嗰個重點唔係佢唔見咗嗰度，係個本身人嘅迷失嘅狀態。咁我突然間諗起個戲，Why not 我唔嚟一個排排啊戲，突然之間唔見咗個演員咧？ 係啦，個生日發生咩事？之前嘅狀態點樣？ 咁跟住就用咗呢一個咁嘅諗法，就係、是。 觀眾喺度睇，但其實開始嘅時候，觀眾已經話到明俾你聽，我係做緊戲。一陳翠出嚟就係呢個咩咩，大家睇緊嘅香港三姊妹咁樣，跟住突然之間個字幕就出嚟係三姊妹，其實話緊俾觀眾聽幾時係香港三姊妹，幾時係三姊妹。咁其實我好明確嘅嗰樣嘢，咁就係去到中間就唔見咗演啲個嗰個演員嘅時候，大家除低嘅戲服就好似 out road， 勾咗個角色出嚟做翻自己一樣。咁每個人有每個人嘅生活 經歷啦，同埋佢哋職業啦、 困境等等焦慮嘅嘢，咁就係講翻佢哋都攞翻一啲，有時係佢哋自己嘅。譬如有個演員佢自己真係做過導遊嘅，係咁有演員佢真係做剪片，咁佢冇做音樂論電台節目，但係佢都中意聽音樂論電台節目嘅。咁有 我真係印象好深咧，就嗰個副教授。 啊，副教授， 因為咧佢講個意思咧，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即係嗰個身體啊，我哋而家譬如外入侵，我哋 antibiotic 嘅嗰啲嘢咧已經 啲人分割咗咁樣俾英國咁樣， 冇錯啦。 咁嗰個其實係佢攞咗一個朋友一個身份，因為佢有個朋友，我身邊都遇上到佢嘅朋友喺英國，都係一個醫生嚟嘅，係一個女醫生嚟嘅。咁佢攞咗呢個身份就創作佢自己呢一段，咁佢就攞咗香港嚟到被分割或者個實驗，去做關於啲隱喻啊，但係都所謂嘅隱喻其實都好出嘅， 好出嘅，同埋大家都感受到，即係好多外面嘅嘢，我哋原先自己擁有嘢好似又失咗啊，越嚟越唔能夠面對到， 同埋諗到少少同香港社會有關，即係大家投入社會、投入政治，所以嗰個角色咧都話我最後一課啦，我要去做競選，去幫香港人。 同埋第二個咧，即係嗰個導遊都好精彩啦 ，MK 六好好笑啦， 佢係真嘅導遊嚟嘅，佢以前真係做導遊嘅。咁我話最初揾十五分鐘可以揾佢嘅嚇，咁但係咧佢嗰段咧。去年睇咧，有去年睇又開心啦，但今年咧好多嘢已經唔同咗啦，個街道亦都冇咗啲嘢啦，都轉變咗啦。咁變咗咧，呢一段咧係新嘅。如果大家睇個 first one 咧，嚟睇 rewind 啦，因為 rewind 有啲嘢其實係改咗，尤其是係你睇 first one 嗰、那個完結嘅時候咧。佢係會最尾啲動作係會轉變，因為我去到台灣排嘅時候咧，我喺諗，我想轉咗個。轉咗個結尾佢，咁唔係台詞嚟嘅，係形態、身體嘅狀態、形體嚟嘅，咁你都轉咗嘅，咁所以今次睇咧，其實有另外一個感覺，另外一個新鮮感喺度。 但我見到你有去俄羅斯喎，不如就睇啲上 邊。我冇去俄羅斯， 唔係俄羅斯嚟嘅， 唔係啊，嗱， 外國人嚇，我見到係， 因為啲。 唔係呢度，另一張相片就喺外國跳緊 舞 嘅街頭。 呢個 first one 嘅時候嘅景啦，呢個愛丁堡啦。 愛丁堡 係啦，愛丁堡咁啊。每一日做完咧，都係朝航晚拆，因為愛丁堡藝術節咧就係我哋做完咧，又下一組做嘅，所以我哋嘅景一定要好簡約，好簡約。咁執完個景之後咧，我哋就會出去咧做宣傳，等多啲人嚟睇。咁啊，好開心咧，就係初時我哋諗到，香港團應該冇乜，即係好多觀眾啊，係多觀眾嘅，因為可能佢見到 Hong Kong 兩個字咧， 好特別係嘛， 好特別 嘅， 好想了解一下東方人啦，同埋佢 點樣理解西方嘅劇， 加埋 Chekhov 好特別喎 ，Chekhov 佢哋好熟啦，應該西方，但係點樣 Hong Kong Three Sisters 咧？咁我哋喺街嗰度咧，就係呢度好多人聚集嘅。咁我哋因為我哋戲裏邊有跳舞噶嘛，咁啱我哋邊喺度跳舞啊，吸引多啲觀眾啦嚇。咁我哋俾呢一單張，佢哋真係會攞，同埋佢走埋嚟話：我琴日睇咗。 哇、哦，咁好好 喎！係啊，同埋我今晚去睇，或者唔係我聽日晏晝去睇咁樣樣，我哋會咁樣樣。 即係我見到我自己去 Vienna 都好好，就係啲 Vienna 咧嗰啲演出嗰啲人或者係宣傳人咧喺條街係同你講呢套劇啊，你嚟睇啦，或者呢個音樂劇好值得嚟睇，咁去宣傳嘅。係。咁係帶你跟住行入個 theatre， 咁你覺得好正喎！即係呢種感覺咧，係唔係死咕咕就喺度賣飛？ 呢個就 係即係多啲交流 文化氛圍咯。 係啊。 咁我哋香港要努力去。establish 呢一種氛圍咯。 咁啊，繼續仲有另一張相，就係你喺當時喺你嗰個演出外面咧，有張相啊。 哦，呢一個係咁喺呢度唔近演出嘅，係但係咧呢度有個宣傳大型嘅宣傳物，咁我哋好開心，咁你就喺度影張相，咁啊紀念下。 剛才就講下呢套劇，我就跟住後部分咧，我都好印象好深刻，就係代表香港好多唔同嘅事件啦，利用將日年即係年份去介紹，跟住就即係碎紙機。碎了它、然後大家用白念出來即當然、其實很有意思就是說即我們經歷很多變遷無論可能是香港的回歸啦主權移交啦經歷過真的雨傘運動啦又經歷過以前即暴動啦甚至是我們見到真的民運的時間啦都經歷了很多東西 日佔時期啦 沒錯日佔時期都是這個幾 幾清晰有一個 power， 因為點解咧？你唔係累累聚聚咁講，你係可能即係好簡約攞個日年份就已經講咗嗰個需要留意嘅重點， 係啦。咁大家有個空間， 同埋又好似消失咗，但又喺翻嗰個碎紙機裡面嘅嘢。 有好多唔同嘅詮釋嘅。咁我當然我有我嘅詮釋，但係我亦都唔會講，因為我講出嚟大家就會 follow 咗呢樣。 係啊，我覺得係好。 咁每個人諗唔同嘅， 因為我見到你留低好多痕跡喺度。 有啲譬如上咗年紀嘅人睇咗就啊。佢會同我，佢同我講就啊，如果我哋真係好似以前不開心，又開始睡啲睡咗，幾好咧咁樣。即係佢哋會咁樣睇。有啲人另外睇法就係、是，咦？依啲係咪一啲歷史就大家會忘記啊咁樣，睡咗都等於大家忘記啊咁。 但係我覺得你刻意一個嗰、那個桶攞翻出嚟，其實啲痕跡係鋪滿喺地下裡面， 其實 喺 翻個土壤 裡面 換 走嘅，只不過我哋點去面對？ 多謝你呢個詮釋。呢個好 positive 嘅處理，我覺得都需要一個 positive 嘅一個態度。 因為其實歷史你冇得話完全消失咗，即係始終佢個痕跡喺度。你點去再解讀佢先係最緊要。咁我即係講下呢個劇咧，其實真係我覺得好好啊，即係嗰個緊湊性好高，同埋咧你唔會話想唔想睇嘅。呢度其實唔短嘅呢個劇都嚇，咁所以就 係咯。咁因為我哋去過兩個地方，就係台北同埋愛丁堡啦。咁時間方面，我哋再排嘅時候咧，我哋再剪。剪輯過的、所以再緊密一點的時間、 那你其實緊湊一點做這本的時候會不會現在跟現在的感受有點不同呢出了一部導讀的時候 導讀呢個感受又沒有很大的分別、但是呢我們給回議員看的時候呢因為我們就做 Revan 出導讀的時候、他看回以前的文章他們都很有心機去圈回一些、真的錯了什麼字啊、樣很細小啊這些但是圈回、用很多時間、因為本身這個戲剛才說的就是你的極簡主義的探索計劃的、所以裡面呢很多東西除了講 Chekhov 之外呢講莫斯科藝術劇院之外呢譬如剛才說美國史可夫雷蒙卡佛之外呢咁仲有譬如極簡音樂啦仲有就係建築啦呢啲等等嘅嘢。 即係你好多先步㗎啦其實你裡面用咗好多嘢㗎啦。即係客途秋行啦你一個新 New Age Movement 嘅先步啦即係宇宙嘅開始啦。咁即係其實你用咗好多一啲嘅嘢譬如白念其實都係另一個時空嘅交錯啦。 咁你話極簡嗰樣嘢真係好似一個好緣分嘅成件事。譬如話男音咁樣、其實男音不斷重複但係佢有 variation 㗎嘛。咁其實同極簡音樂係好似嘅。諗諗下你同極簡好似嘅。同埋另外就係極簡主義呢、這個主義就係話五六十年代開始嘅時候有啲磚頭啊光管擺喺啲藝術館嗰度咁佢就藝術品。好似咁嘅藝術品打斜擺喺度，咁就係好講就係當時當刻你睇嘅時候係乜嘢，佢哋會講嘅就係、你睇到啲咩就係乜嘢，就係、你當下嗰個感受，你帶住咩嚟睇嗰樣嘢，嗰樣嘢就係乜嘢嘢，咁亦都係其實亦都要睇一個藝術作品，睇一個戲，亦都係你當下香港人睇翻香港三姊妹嘅時候，你咩感受咧？咁亦都一樣。 當時你覺得即係好多人睇咗呢套戲啦，有咩感受？或者啲演員去排嗰時又有啲咩感受？因為講真，呢個係一個。對應自己身份的一個即劇場嚟嘅，其實 觀眾嚟講咧，就佢哋會覺得，咦？因為之前譬如話《Hamlet Machine》咁樣，可能比較抽象啲嘅對佢哋嚟講嚇。雖然裏邊都有啲符號同埋啲隱喻喺度，咁但係呢個係會更加出嘅。佢哋會覺得，咦？呢、這個我完全100%完全明白，完全睇得明你做啲乜嘢，之餘仲好有感受。佢哋會係咁樣講，好多人都攬住我，恭喜我啊！因為同埋多謝我做咗即係導咗呢個戲，或者大家做咗呢個戲。 係唔容易，因為其實講香港歷史係要喺個劇場裡面講咁多嘢咧。其實相當複雜嘅，但咧，我覺得你嗰種用一個好 powerful， 就係每個人好似一個自白式嘅嘢，係好交代到香港而家嘅狀況、以前嘅狀況，甚至係即係你而家俄羅斯嘅人都以前一樣，都係夢想有美好嘅生活，但可能我哋生活都係咁艱難，即係未容易過嘅，其實咁樣。咁你可以講多啲，其實當時或者做呢樣嘢演出之後咧，你其實下一步或者有啲咩期望咧？ 下一步當然希望呢個戲可以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做嘅，因為叫香港三姊妹啦。除咗睇翻我哋嘅劇場嘅美學之外，就希望大家都睇下啊香港嘅故事係點樣樣啦。咁啊，所以期望最大嘅都係希望去到唔同嘅地方做咯。你頭先話俄羅斯都想去㗎。 咁喺外國演出嘅時候，佢哋點睇呢個三姊妹咧？香港三姊妹。 佢哋會覺得好特別嘅地方係我哋好多時候除咗講台詞之外，我哋會有形體啦。咁另外就係、 都整舞蹈形體好多，同埋我覺得你好簡約嘅，即係譬如可能換件衫，除一件衫已經係 帶回去時代了，現代的時代了，同埋可能用個白念已經講了一個時代穿越了不同的環境了。 咁另外就是一些香港的一些片段啦，譬如你話頭先係瑞子個片段啦，咁譬如英國人睇嘅時候，即係睇到去鴉片戰爭嗰個年代，可能佢有啲特別嘅感同嘅感受啊。咁我問翻啲蘇格蘭即係 Scotland 咧嘅人，佢哋睇嘅人，佢哋都覺得個好特別嘅，即係睇翻歷史，即係嗰樣嘢嗰個唔會因為啊你係蘇格蘭喺英國嗰邊，我哋喺香港喺中國呢一邊，即係唔會有個啊好遠嘅地方，好遠嘅距離，大家好似 merge 埋喺呢個戲之間 merge 埋一齊，即係唔單止係英國，甚至係台灣，即係大家都係 好多嘢其實。同時經歷緊嘅， 同時經歷緊 啲嘢，不同時代咁樣。 係啦，咁其實佢睇嘅時候，佢哋講嘅時候，呢譬如好多年份，你哋香港人有你哋嘅香港人嘅年份， 佢哋有佢哋， 佢哋有佢哋嘅年份，佢哋有佢哋嘅歷史同埋意思咯。嚇，咁呢樣嘢係喺台灣做就有，喺一個叫做古嶺街小劇場嗰度做，就係、是、一個好特別嘅地點啦。嚇、小劇場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演出地點。咁另外就係有演後座談會，咁變咗演後座談會嘅時候就大家傾得好用心，即係好交心去傾、去傾下大家睇到嘅嘢啊。見到嘅乜嘢嘢啊？咁、個感受係啲咩啊？咁樣，所以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嘅藝團或者香港嘅戲咧，如果可以去多啲去唔同地方做，我覺得對於 artist 嚟講咧，除咗即係哇，我嘅戲係點點點之外咧，仲話就係、做一份就係同唔同地方嘅人交流。 冇錯。 咁可以再國際化啲嘅，我覺得香港嘅劇場係係咯。 同埋咧，你當時揀咗段咧就係海鷗啦，即係講下啊，我係即係。我不是海鷗的怎樣，其實你那個很刻意去講一些東西，你想表達些什麼呢？其實海鷗那段 我那段講了出來的了，是陳淑儀最後即是跟 Kitty 那段戲完了之後她站出來，其實她勾了出來是用陳淑儀去講的，所以講完之後就告訴大家這個就是斯洛夫的海鷗，就要忍耐，要背起十字架，即是其實一種怎麼說，一種你說辛酸又好，你說一種自己的感受也好，作為一個 artist 或者作為一個演員或者劇場人嚟講，即係我哋係要忍受好多嘢嘅，我哋係要忍耐嘅，但係我哋要做到就得啦。 咁你自己作為咧嚟拍呢套劇咧，當然你都係香港人啦，你好多香港身份，好多香港回憶歷史，你點去睇香港嘅？除咗話劇之外，香港社會或者前路點發展呢？ 當下咧都係，我覺得都係當下做好當下嘅嘢。未來是我們可能會有些預示或者是啊定是怎樣，但是那樣東西可能會很控制到你的當下，我自己覺得。所以你目前你面前可以做到的事就要努力做。 是，但你講到很強調一件事，就是我們的選擇，即是我們選擇用哪個方向什麼態度面對，很影響到我們，可能我們以前的歷史都有錯，但我們怎麼去面對，即是這件事是剛才我所講今天訪問你，就是講下我們其實都有動力的。當我們自己信任自己曾經做過即是茫茫初衷，你找回你自己原先想做的理念的時候， 其實 擺向前 擺個這個生命之花在這裡，其實都是一種希望大家一種正念，一種正的能量。 好了，那講下這個演出的時間， 好，演出的時間為免講錯呢，我哋 睇睇好啲。 係，咁啊，2018年啦，即係今年4月27日至29日。咁咧，星期五至星期日，咁星期五、星期六咧係有下晝場嘅，下晝場係3點鐘啦，夜晚場咧係8點鐘嘅。咁星期日咧係有下晝場嘅，即係29日 closing 咧，29日星期日係下晝場。 好啦，佢係邊個地點啊？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一樣跟 First One 一樣， 係啦，咁好好嘅。咁同埋咧，我哋睇下你個 logo 啦，即係大家想接觸你咧，梗係要揾到你劇團嘅 Facebook 啊，聯絡你哋啦，係咪啊？咁大家可以睇下咯，我哋會顯示出嚟就係啦，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啦。咁我哋揾到呢個 Facebook 咧，你就聯絡到你哋。仲有講下咧，最後啦，俾你講下啦，有咩未來計劃？除咗呢個三姊妹之外， 未來咁其實開展咗一個叫後戲劇劇場嘅計劃嘅。咁後戲劇劇場咧就係60年喺本書嗰個概念嚟自一本書嘅後戲劇劇場啦，一個德國嘅學者寫嘅。咁就係嚟自60年嘅打後，唔係以文本為最主要，唔係最主要咋，係其中一個元素 嘅一啲風格嘅戲，咁就我哋去探索呢啲戲，咁又已經開始咗 workshop 噶啦。咁年尾咧，我就會同台灣一個導演叫楊景祥一齊合作咧，係導一個戲嘅。咁就會喺明 祥都出名 嘅 喎， 明年嘅一月喺香港文化中心劇場嗰度做。咁我極之期待同佢合作，因為我哋之前咧去都同佢合作過嘅喺台灣嗰邊，咁、就好渴望，因為好渴望呢個機會啦，因為同唔同地方人合作啦，咁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就係、除咗同佢合作之外，仲有同佢嘅演員合作，我哋嘅演員一齊合作，咁就一齊合作。 系咁啊，好好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呢套剧咧，我真系好推介，因为咧，香港三姊妹，我觉得真系一个高水准嘅演出，因为见到好连贯、好紧凑，同埋咧系好多反思，有好多值得即系大家去理解翻我哋以前嘅历史系点睇，我哋会唔会有同唔同新嘅演绎咧？我哋点样能够保持翻正确嘅态度去面对咧？咁今日多谢你啦 ，Andrew， 咁同观众听众讲再见啦，希望你嘅演出成功。 OK， 好，拜拜。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